我说我能和男人睡觉啊，跟老七睡，跟我爸爸睡，只要他们的床有我能挤的地方，我就能和他们睡。苏慧妈咯咯的笑，锁门的时候回身对我说，你不是使女，绝对不是啊！再长大些你就明白了。苏慧妈的话肯定对我是莫大的鼓舞，我一溜烟的从月亮门跑回家，在甬路上一窜一窜的手舞足蹈。老七看见我说，看来你今天很高兴啊。我说，哼，我是可以跟你睡觉的，我自然高兴。老七一把抓住我的脖领子，把我提溜起来就往妈屋里走。我踢他，啐他，往他身上抹鼻涕，都不能奏效，这厮不为所动。我说，老七，你破坏了我的好心情。老七说，我可没什么好心情。妈正在屋里捡鞋样子呢，见我和老七撕扯着进来，问是怎么回事啊。老七把我灌在砖地上说，您得管管了。妈说，又上你画室捣乱去了。老七说，他要跟我睡觉。嗯，妈把剪子往桌上一拍，厉声说，了得，越来越不学好，给我跪下。我本来在地上坐着，一听这话顺势躺下了，像狗马立一样四脚朝天。妈说，甭来这一套，狗是狗，你是你，我分得清楚。老七说，这孩子要成精。妈就到胆瓶里抓鸡毛掸子，我趁机撒腿就跑，跑进墨江的厨房，钻进灶后头的夹缝里。我们家的灶是砖砌的，灶和南墙之间有条很窄的缝隙，只能容得下黄黄猫和玛丽狗，但是它们从来不往那里头钻，因为太窄不能掉头，有进无出。墨江低着头在摘韭黄呢，我的闯入对他就像刮进一阵风，他连眼皮儿也没抬。妈追进来了，胆把子抡得呼呼响。妈问，那个小东西在哪儿？墨江说，四太太，我摘韭黄呢。妈在夹缝里找到了我，可是他没办法把我弄出来，也打不到我。妈要够到我，除非站到灶台上去，这对他来说是太出格的事儿了。妈把胆把子在灶台上啪啪的拍，说，有本事你就待在这儿，这辈子别出来。不出就不出，谁出去谁是丫头养的。妈把鸡毛掸子拽过来说，你再胡咧咧，我撕烂了你的嘴。妈气呼呼地出去了。墨江扭过头吃惊地看着我说，您这话儿是打哪儿学来的呀？我说，跟李丽子学的，我们班的男生都这么说。墨江问我，可懂这话的意思？我说，懂。其实我根本不懂，我的拗脾气在这刻充分表现出来。我在夹缝里整整夹了四个钟头，期间墨江从上头递过来俩包子，冬笋鲜肉馅的，我吃得很美啊。哼，我问，有没有红小豆粥啊？墨江说，您凑合了吧，四太太那儿还没消气儿呢。我说，老七忒不是东西，听不懂好赖话。墨江说，您那话也实在算不上好话。在灶后头，我喝了一碗米粥，又吃了墨江焖的一大块酱肘子， 撑得我直打嗝。缝隙里的生活并不如想的那样糟糕。天黑了，家里人都吃了饭，父亲到厨房来找我，跟我说：“出来吧，你妈说了，不打你了。”我说：“您就不能惯他这个习惯，想打就打，我也不是东门仓的驴。”父亲说：“是不是驴？你先出来。”我真奇怪，这么窄的缝儿，你是怎么钻进去的？是啊，怎么钻进来的呢？说真的，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不去了。感情人吃饱了和饿着时候的形体差别是很大的，再从原路出去已经成了绝不可能的事儿了。难道我要在这里头待一辈子？那可怎么得了啊？我害怕的哇哇的大哭起来。哭声没招来狼，倒招来了妈和老七。妈让老七站到灶台上，揪着我两条胳膊，把我从墙缝里滴溜出来。一身的尘土，一脸的煤灰，一个油汪汪的嘴。哼，我的模样真不是淑女。那晚我要求和父亲一起睡，躺在父亲和妈妈的中间，我使劲儿地抱着父亲的胳膊不想撒开。妈说：“这孩子怎么变得跟小月珂似的？”父亲说：“他是天天的见不着我，想我了，跟我撒娇呢。”嘻，俩人都没说对。我闭着眼睛偷偷的乐。父亲的呼吸气息很重，半夜还打呼噜。那一宿我睡得很不踏实，感觉不好。跟男人睡觉不如自个儿的小被窝舒坦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月亮儿，演播田洪涛。 有一天我问苏慧：“小孩子是怎么来的呀？”苏慧说：“是妈妈生出来的。”那从哪儿生出来呀？苏慧很神秘的点着自己的不便之处，小声告诉我：“是从这儿出来的。”啊，怎么可能啊？李丽子在旁边支着耳朵听，大声嚷嚷：“孩子都是从河里捞起来的，这个我知道。”苏慧说：“呸，你捞一个给我看看。”李丽子说：“我明天就到护城河去捞，捞回来你们家得给养着啊。我妈是养不了的，我姥姥是老不死的，也养不了。”李丽子的妈妈每天半夜回来，睡到第二天的下午，李丽子是靠她姥姥照顾着。苏慧说：“你以为是捞小金鱼呢？满河里都是孩子。”我相信苏慧的话，但我感到这件事情有点恐怖，有点顺理成章，又不可思议。因为我的五姐姐正在孕期中，她的肚子大得像个鼓，都快透明了，看着很可怕。妈说五姐的肚里装了两个孩子，是双棒，生起来怕是困难。想着将来两个孩子要从吴姐姐那里出来，我难过的想哭。妈在我眼里是万能的，连妈都说困难了，那就是相当困难了。万一大人孩子都憋死了，怎么得了？这么一想，我立刻决定 自己这辈子也不要生孩子。我问苏慧，怎么就不能生孩子？苏慧说，不结婚就不会生孩子。我说，婚我还是要结的，比如戏台上的赵云、吕布还有杨宗保，都是我的最爱，我很愿意跟他们一块过日子，一块吃墨江做的饭，一块上北海划船，看他们在台上翻跟头。苏慧说，结婚就是个仪式，不跟男人睡觉就不会生孩子，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。我说，睡过了就会怀上孩子？嗯，肯定啊。啊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天哪，我跟我爸爸睡过呀，从夹缝里被提出那天睡过几个晚上呢？我要是有了孩子，他在家里该算是谁呢？这事儿麻烦。我偷偷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暂时还没有膨胀的迹象，但我知道他会慢慢长大，吴姐姐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每天都摸肚子，似乎都觉着他在慢慢的隆起，害怕极了。我很忧郁，忧郁的有点茶饭无心，饭量大减，不敢跟妈说，也不想和苏慧说，小小的心思一天比一天重。那天在厨房，妈看我无精打采的模样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想这事儿怎么也绕不过妈去，将来生了孩子还得靠她拉扯呢，藏是藏不住的呀。我告诉妈， 我可能怀了小孩儿。真的呀？墨江正端笼屉呢，听这话扑哧就乐了，一屉饭差点撒了手。我说，那天我在您屋里挨着爸爸睡过了，苏慧说了，男的女的在一块睡就会生小孩。妈一点也不惊奇，她好像很高兴，说她快当姥姥了，一波一波的小外孙子们都奔她来了。听着妈妈那漫不经心的调侃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，感到自己的孤独又无助，趴在灶台上抽抽搭搭的哭起来。妈呢在一边乐，平日不动声色的墨江也偷偷的乐，觉得他们有点幸灾乐祸之嫌，他们在欺负我。没过两天，六姐姐回家来了。六姐是协和医院的妇科大夫，平时不在家住，老是值夜班。她说话利落，做事麻利，身上永远散发着药水味儿，离老远就能闻见。虽说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儿俩，可我不待见她，她也不待见我。我们俩缘分很浅，他的回家是被妈叫回来的，回得挺不情愿，对我也很不耐烦，嫌妈耽误了他医院的事儿。在妈的安排下，他把我抓到我的小东屋里，按在床上，板着脸说，别没事找事儿啊，你这儿闲的。我说，我怎的没事找事了？你才是没事找事，我也没请你回来。他说，谁都是打小时候过来的，怎就你过得花哨啊？就你事儿妈似的没完没了。你才是事儿妈呢，我的事不要你管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过就是个爱给人开膛破肚的六丫头。六姐说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扯闲篇儿，我先给你说说 什么叫荷尔蒙。他那张脸本来就长得长，这一荷尔蒙就显得更长了。我看着他翻白眼儿，他说，你的鬼心思我什么都明白。我说，荷尔蒙这名字很好听，很洋气，将来你有了孩子就叫荷尔蒙挺好。六姐厉声道，把身子坐直了，听我说。不苟言笑的六姐一板一眼地给我说了什么是雌激素，什么是月经，什么是受精，什么是坐床，什么是产褥期，什么是哺乳期。窗外西北风呜呜地刮，小雪粒儿拍在窗户纸上刷啦刷啦的。小屋里没有生火，把六姐的鼻尖儿都冻红了，拿手绢儿使劲儿擦鼻涕。我却燥热难耐，那些哺乳期把我听得如坐针毡，浑身冒汗。感情人有这么多内容啊，尤其是女人，她比男人的名堂要多多了，复杂多了。六姐受不了东屋的冷，临走扔给我一本产科学，那是她上学的教科书，书里有很多插图，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，画的都是一些不便让人看的地方，淋漓尽致，没遮没拦，很是直接。书归了我，名正言顺，没事儿我就抱着书看。应该说，这本书是我对人体了解的入门之书，它太重要了。我至今不承认六姐是个合格的人体启蒙者，她那刻板枯燥的荷尔蒙讲解，醍醐灌顶，一通的猛浇，填鸭式的强灌，对我的认知是个大颠覆。她似乎没考虑过我这个孩子是否接受得了，是否扛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大科学的冲击。比起上中学以后生物教师，一般生理课由生物老师担当，对生理卫生一章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啊，这章同学们自己看书吧啊，不属于考试内容。我的这场恶补当算是得天独厚。一个小丫头由妇科大夫来做启蒙教育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完全彻底。十岁我已经知道荷尔蒙，知道受精了。产科学自然要拿给苏慧看，苏慧每次看书的时候都脸红，把书举得高高的，只开一道缝，把李丽子引得很好奇，急赤白脸的抢，当然是抢不到。李丽子买了100个猴皮筋儿跟我们换，我们也没答应。后来李丽子把家里藏的一本画报偷出来跟我们交换着看，画报里头有光屁眼子的男人和女人，或坐或站，摆出各种姿势，长得也不好看，是外国人。我们拿着那些光屁股的人调侃，李丽子说他们在耍流氓，我说他们在开光腚会，苏慧笑而不言。